子，他们已不在，人民瞅你不过，过了他们的营生，从群众对你有意见，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，也许是你不高兴，光听啊，为党为土日我是一片真心呐。 谢谢张琪的演唱，唱得相当不错。 我想我们观众在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张琪的家人来陪伴他的演出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是11号选手张丽，他参赛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《闯宫》。 父啊，我进的宫来，你不问上二老爹娘活是怎样，却让我们快快离开此地。你说出此话于心，活人呐、啊！

今天他带来的是古文乐老师的代表作《水冰心抗婚》的精彩唱段。 好，有请王丽金。你今天为大家演唱的这个《水冰心抗婚》也是古文乐老师所创演的、所主演一个新剧目。 是的。那么我们所有的朋友非常熟悉平剧的蜻蜓调，那么这段唱呢叫做慢蜻蜓调，是我的老师古文乐和音乐工作者曹华老师一块儿新创的一个版式，在今天我想奉献给各位朋友们。 好，请大家欣赏这段慢蜻蜓调。

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娘啊， Thank you. 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